首歌，有一种感觉，有一句话说不出，说不出何以然，不知究竟为什么，只因为你只是个小姑娘。一首歌，有一种感觉。